州的天气转暖，鹤鸟一推迟南飞。就在细微的曙光透过窗子的时候，把我的心上人儿，你为什么不那么快来到？把我的心上人儿，你千万千万不要想不开。对于这个世界你相当的古怪，对于我你一点也不奇怪。对于这个世界你是一个麻烦，对于我你就是整个世界。早晨我们迷失的孩子再次回家。对于这个世界你相当的古怪，对于我你一点也不奇怪。对于这个世界麻烦，对于我你就是整个世界。四季的台阶，惨淡不堪，一个忧伤的老板，没有了负担，生死一张订单。对于这个世界